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七章四位勇士第四十四集。 下一届争霸赛德姆斯特朗绝不会参加了， 卡卡洛夫大发雷霆。 我们开了那么多会，经过那么多谈判和协商，没想到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简直想现在就离开。虚张声势的威胁，卡卡洛夫！ 门边一个声音咆哮着说， 你现在不能离开你的勇士，他必须参加比赛，他们都必须参加比赛。正像邓布利多说的，这是受到魔法契约约束的，这对你有利，不是吗？ 穆迪刚走进房间，他一瘸一拐地朝火边走去，每次右脚落地时都发出很响的撞击声，噔噔。 有利， 卡卡洛夫说， 我恐怕没法理解你的意思，穆迪。 哈利看出卡卡洛夫竭力想使自己的语气显得轻蔑一些，好像对穆迪的话根本不屑一顾，然而他的双手暴露了他的内心，他们不由自主地攥成了拳头。 是吗？ 穆迪轻声说。 这很简单，卡卡洛夫。有人把波特的名字放进了那只高脚杯，知道如果名字被喷出来，波特就必须参加比赛。 显然那个人希望给霍格沃茨两次机会， 马克西姆女士说。 我同意你的话，马克西姆女士。 卡卡洛夫说着朝他鞠了一躬。 我要向魔法部和国际巫师联合会提出控告，如果说谁有理由抱怨，那就是波特。 穆迪粗声粗气地说。 可是，哼，真有意思，我没有听见他说一个字。 他为什么要抱怨？ 芙蓉德拉库尔忍不住跺着脚问道。 他有机会参加比赛了，是不是？多少个星期以来，我们都满心希望自己被选中，为我们的学校争光，还有1000加盟的奖金。这个机会是许多人死都想得到的。 也许有人正希望波特为此而死， 穆迪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咆哮。他的话说完后，气氛陷入了一阵极度紧张的沉默。卢多巴格曼显得非常焦虑，身体不安地上下窜动，嘴里说道， 穆迪，你这老家伙怎么说出这样的话？ 我们都知道，莫迪教授如果午饭前没有发现六个人想谋杀他的话，就会觉得这个上午白过了。 卡卡洛夫大声说。 显然他如今也在教他的学生疑神疑鬼，老以为有人要谋害自己。作为一个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，这种素质真是少见，邓布利多。不过毫无疑问，你有你自己的考虑。 什么？我在无中生有？ 穆迪怒吼道。 是我的幻觉啊！把这男孩的名字投进高脚杯的绝对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巫师。 哦，你对此有何证据？ 马克西姆女士举起两只大手问道。 因为他们骗过了一个法力十分高强的魔法物件， 穆迪说。 要蒙蔽那只高脚杯，使他忘记只有三个学校参加争霸赛，这需要一个特别厉害的混淆咒。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把波特的名字作为第四个学校的学生报了进去，并确保他是那个学校唯一的人选。 你似乎在这件事上动了不少脑筋，莫迪。 卡卡洛夫冷冷地说。 这真是一套十分新颖的理论，不过当然了。我听说你最近脑子里突发奇想，认为你收到的一份生日礼物里装着一只伪装巧妙的蛇怪蛋。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砸得粉碎，结果发现那是一只旅行闹钟。因此，如果我们不把你的话完全当真，你也能够理解。 确实有人会利用貌似简单的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穆迪用威胁的口吻反驳道。 我的工作就是按黑巫师的思路去考虑问题，卡卡洛夫，你应该不会忘记。 阿拉斯托， 邓布利多警告道。哈利一时不明白他在对谁说话，接着便明白了，疯眼汉 不可能是穆迪的真实名字。穆迪不做声了，但仍然很解恨地打量着卡卡洛夫。卡卡洛夫的脸红得像着了火一般。 这个局面是怎么出现的？我们都不知道。 邓布利多对聚集在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说， 不过在我看来，我们除了接受他，别无选择。塞德里克和哈利都被选中参加比赛，因此他们必须、 可是邓布利多， 我亲爱的马克西姆女士，如果你有另外的解决办法，我愿意洗耳恭听。 邓布利多等待着，然而马克西姆女士没有说话，只是气呼呼地瞪着眼睛，而且不止她一个人露出不满的神情。斯内普也是一副恼怒的样子，卡卡洛夫脸色铁青，不过巴格曼倒显得非常兴奋。 好了，我们继续进行吧， 巴格曼说，一边搓了搓双手，笑眯眯地望着房间里的人。 要给我们的勇士做指导了，是不是？巴蒂，由你来讲吧。 克劳奇先生似乎突然从沉思中醒过神来。 啊，好的， 他说。 知道。是的，第一个项目。 他上前几步，走进炉火的光圈。哈利从近处望去，觉得他显得十分憔悴，眼睛下面有两道很深的阴影，布满皱纹的皮肤像纸一样白得透明。他在魁地奇世界杯赛时可不是这副模样。 第一个项目是为了考验你们的胆量， 他对哈利、塞德里克、芙蓉和维克多尔说， 所以我们不准备告诉你们它是什么。敢于面对未知事物是巫师的一个重要素质，非常重要。第一个项目将于11月24日进行，当着其他同学和裁判团的面完成。在完成比赛项目时，勇士不得请求或接受其老师的任何帮助。勇士面对第一轮挑战时，手里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魔杖。第一个项目结束后，他们才会了解到第二个项目的情况。由于比赛要求很高，持续时间很长，勇士们就不参加学年考试了。 克劳奇先生转身望着邓布利多， 我想就这么多吧，阿布斯。是的， 邓布利多说，略带关切地望着克劳奇先生。 你今晚真的不想留在霍格沃茨吗，巴迪？ 是的，邓布利多，我必须回部里去， 克劳奇先生说。 目前正是非常忙碌、非常困难的时候，我让年轻的维瑟比临时负责，他热情很高，说句实话，高得有点过了头。那么，你至少过来喝一杯酒再走吧， 邓布利多说。 来吧，巴迪，我留在这里不走了， 巴格曼兴致很高地说。 这一切终于在霍格沃茨发生了，是吧？这里比办公室精彩有趣的多。 我不同意，洛多， 克劳奇说，语调里透着他惯有的不耐烦。 卡卡洛夫教授，马克西姆女士，喝一杯睡前饮料吧， 邓布利多说。然而马克西姆女士已经用手臂搂着芙蓉的肩膀，领着他迅速走出了房间。哈利可以听见他们俩朝礼堂走去时飞快地用法语说着什么。卡卡洛夫对克鲁姆打了个招呼，他们也一言不发地离去了。 哈利、塞德里克，我建议你们回去睡觉， 邓布利多说，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俩。 我相信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的同学都在等着和你们一起庆祝呢，他们好不容易有个借口闹腾一番，要夺走他们的这个机会就太扫兴了。 哈利看了塞德里克一眼，塞德里克点了点头，两人一起走出了房间。